好，嚟到第四节啦， 咁 就回应网友啦，同埋两个骨折环节啦，好啦，咁回应网友咧，就首先咧就有个网友问5G 问题系咪？ 系五 G， 咁我就问，你话诶，而家炒到啲5G 话到咁劲，咁究竟系咪即系美国军用都系用5G 咧？咁大概讲开，肯定答咧系唔系嘅，因为5G 系民用嘅 channel 嚟嘅，嘅频道啦，你军用嘅频道咧，同你民用系完全唔同嘅。 系啦，咁首先就一定系要encrypt 咗先啦，即系我哋叫加密啦， 系啊， 咁啊。当中牵涉一个加密和解密的过程， 同埋嗰个频率、啊、都未必一样、啊、所以嗱，那个制式始终你军用一定远啲啦，好密啲啦，加密啦，咁你普通民用嘅就唔使咁复杂嘅，同埋主要咧民用就 系 用蜂巢形式啦，即系其实你每个电话同埋天线之间其实嗰个短距离可能得。短则就系几百米，长则都系讲几公里嘅啫嘛。 系， 所以你军用嘅争好远， 个功率争好远， 争好远咯。因为你军用嗰啲可能要去到上到卫星喎。 系啊， 咁卫星讲紧几十公里远啦。 系啊，咁诶有啲嘢高轨到卫星啲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，你见咧就即系如果我哋讲开，你就算卫星电话都啦。 系啊， 其实都系军用以前军用 的。军以前军用嘅， 就变咗依家有啲民用嘅，有啲用你见啦，即系可能你爬山你要用卫星电话啦，嗰啲。咁所以咧，你发觉咧就不能够用呢啲民用科技咧，就耐。咁当然你。调翻转讲，5G 其实喺以前都系一啲军用科技嘢嚟嘅，系啦，即系你点样去通过咧加密嘅技术啊，或者通过呢啲即系令个传输速度会再快啲啊， 系啦， 咁啊打仗，你知即系打仗嗰个行军速度越快啦， 系啊，即系你飞机、坦克啊、引擎啊技术全部都系军用起，跟住就转翻到民用， 民用系啦，系啦，咁当然你话相对嚟讲，你话5G 咧，依家就讲紧华为系领先啲啊嘛， 系。 嗱，我唔肯定咧。嗱，當然我就唔算好注意 5G。 華為咧就唔一定係先進啲， 係， 但係個配套做得齊全， 佢抌得錢多， 係啦， 同埋佢哋話咧專利係佢哋最多， 係。 咁當然我哋就唔係好知道啲專利其實係狗屎垃圾專利啊。但其实真的很突破性的专利， 而家仲打紧，我哋都未知， 我哋未知嘅， 有知数住啊。 咁啊，美国就有个叫高通啦，系啦，咁啊，高通就 suppose 应该系 leader 嚟嘅。 Motorola 系啦 ，Motorola 正有帮军方做嘢嗰、那个， 军方系啦， 系啦。咁所以咧就5G 六死垂手未知，但系咧就应该就唔系军方依家用嗰啲嘢啦， 系啦， 系啦。咁呢个首先第一个啦。咁另外咧就有位兄弟咧就问翻咧就话，如果 F-35 我哋之前讲过有个叫 ACIS 嘅嘢啦，咁咧其实咧就佢系会咧。基本上是收集晒 F-35 的飞行数据嘛，然之后就会送翻上去德州啦， 即系 real time update 啊， 系啊，就算唔系 real time 都即你之后你会再 offline 之后再 online 再去做， 好快啦，即时做啦， 好快去做啦。咁呢个 data link 咧，其实有冇机会？嗱，我相信佢讲嘅咧 ，F-35 data link 咧，佢个问题就话有冇可能全世界嘅 F-35 嘅 data link 咧，电子俾美国控制？如果系嘅话咧，都几大件事。 即系用紧一个用紧部 Windows。 系， 跟住咧，而家 Microsoft 咧就加咁隔两三日咧就有个 update 嘅。 系， 咁我两个 update 系咪等于 control 你嘅电脑咧？ 嗱，当然， 意义上 有可能， 有可能， 有可能，因为佢入到你度， 系技术上 就通到啦。 技术上都可能有可能， 系， 但问题就系佢做唔做 嘅 啫。 系啦，咁当然啦 ，suppose 你就要谂啦，就系而家你有班客， 系， 你可以做嘅， 系， 但系如果你做咧，啲客就对你冇信心噶啦， 走晒噶啦。 你会唔会为咗打爆自己金漆招牌， 系啊， 就做呢次咧？ 挪威就开始啄住你嚟嘈啦。 系啦，挪威会啦，系咪啊？但系你见英国都冇错， 英国都未， 日本都冇错， 未。 系啦，其他好多民国都唔错， 系。 其实佢哋唔知咩？ 知啊， 知，但都要冇办法噶嘛。 系， 又正如咁讲啦，德国啊，默克尔咧，上次咪俾你偷听， 偷听系啊， 偷听系点啊？继续系民国，民国就 系 民国。咁依家点解华为话我摆5G又唔俾啊？话喂，冇嘢噶，我哋系唔会偷听你啊，亦唔会将你 send 去北京嗰啲，唔信，唔信。啊，即系话咧， 因为你唔系朋友嘛， 系啦， 你都唔系一家人， 系啦， 我大家件衫嘅唔会摆埋同一个洗衣机度洗噶啦， 你做乜我都唔信噶啦， 系啦， 总之，咁所以咧，你又相对嗱，你话歧视你又好，你话点都好，总之咧，依家咧，你话个 data link 咧，系咪有机会系即系美国会将你啲资讯咧，飞行资讯睇晒咧，真系得噶，但系佢个初心咧就话我 系 帮你改善，你嘅飞行质素，咁你就要谂啦。如果我真系坚佢唔噶，咁你话有冇办法可以阻截到？我觉得国家级嘅层面咧系得嘅。但你咁样咧就其实系将你嘅 F-35咧嘅无论嘅后勤啊维护嗰啲嘢咧嚟紧你就一定卡截噶啦。 系啦， 咁咧美国佬仲会唔会咁优先帮你揼嘢咧？ 系 咁啊难噶、哦。 就可能我就优先 update 咗美国嗰啲先，你嗰啲咩唔听话挪威啊？诶，慢啲先 update。 即系我哋咧，你啲以前啲 window 你唔 update 嘛，一路都唔 update 嘛，最后用唔到， 最用唔到， 即系好似部机，你旧一制买唔到噶啦。 去个网页俾你唔 support 你个包晒，就应该你唔 support 个包晒，你个包晒装唔到个旧 OS。 哇，唔得啊，你太旧啦，换唔到啦咁样。咁所以咧就你谂嚟啦。 系啊。 咁所以你话呢个系咪咧？系，其实系嘅。咁所以就当然啦，调翻转，如果第时大陆都有呢个科技，有冇国家去买咧？又系冇噶。因为大家会觉得，咦？如果我被中共控制咗咧，就渗透咗就控制咗噶咯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就其实最后都系你肯唔肯交个话事权俾佢， 信唔信你啊？ 信唔信得过啦，系嘛？咁所以美国就系呢个优势咯，即系人哋都信得过你。 系咁，仲有网友话我攞包朱古力出嚟笑 F 呢个阿根话涂阿二 M 系 同太儿戏。冇错，我系我嚟搞 嘅。系嘅，我哋系攞嚟搞机嘅。 系， 跟住咧，冇热气嘅， 冇热气嘅。咁但系最近咧，亦都有呢个新闻咧，传呢个俄罗斯啊，做呢个钛金属嘅工厂咧，嗰啲个造假。 系啊，造假。 咁啊，会唔会有直接关系咧？我觉得有啲。 我觉得直头系啦。 系啊， 你啲钛金属啊嘛。 系啊。 其实呢啲飞机咧，钛金属嘅成分都高啦。 系啊，我再重申一次啊，个切口非常之齐整嘅。 所以就一定是那些焊接、 一字焊接位的问题。 我哋成日都讲咧，俄罗斯好兴嘅用人手做嘅问题，即系个焊接咧，嗰啲罅特别大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你即系你明呢啲位，你冇无缝 系啊 连接嘅技术咧。 嗱，而家呢啲连接技术咧，即系我听翻啲内行人咁讲咧，就波音做得最好嘅。 系， 即系波音做啲轰炸机啊、客机嗰啲咧， 一个做大机嘛， 做大机为主嘅。 系，所以就做呢啲做得靓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就我哋进入我哋两岸军事环节啦，系。好啦，咁第一样咧就，唉，真系咧，如果你系解放军嘅 fans， 好痛心啊！点解咧？因为咧呢个歼十啊，近排咧原来咧巴基斯坦啊，佢做咗呢一个竞标案啊，咁咧就即系要拣战机啊。但系咧最搞笑就系咩咧？就 系 佢最后咧有两架入咗围啦，一个歼十，一个咧就系美国嘅 F 十六 CD。 系。 咁咧大家都谂，咦？巴铁。铁杆兄弟嘛，咁应该都用翻歼十啦，尤其是歼十都唔系差系咪？咁但系最后咧，当然都大家都明噶啦，巴基咧就俾你拣，一个就系美国同中国。嗱，我哋香港人就唔使谂噶啦，我即刻就拣嘅 F 十六 CD 啦，唔使讲啦，系咪啊？咁巴基都系咁拣，就拣咗 F 十六 CD。咁咧，当然有人就话，啲人话，喂，会唔会你冇钱啊？因为你咧，F 十六 CD 呢啲一批二手嘅， 系咯， 咁即系你唔买都做把机啦。 系啊，啲我哋 系。 伟大中国咁有钱， 你都讲埋先。 你唔要我送你得嘛？ 巴铁系嗱，巴铁个情况就系佢唔够钱，唔够钱咧就即系话咧，佢因为佢用开 F 十六噶嘛 ，CD 噶嘛，我买 F 十六 CD 翻嚟咧，我即刻用， 系啊， 后勤唔使转，全部用翻台条 line， 啲旧零件整啊嘛，嗱买嘅新 飞弹武器全部唔使特登， 唔使买啲新件啊，系咪？ 系啦，就算买都平， 系啊， 咁佢觉得就而家你要换只歼十咧，就我成条 line 转咗， 系啊， 我要转晒你啲人， 系啊， 转晒咩料，转晒成 咁咧。 就算当你学百几话啦，你都麻烦啦。咁所以咧就会觉得会唔会系人哋唔够钱啊？咁但系 Alex 讲咗啦，我哋祖国有无限嘅支援噶嘛，无论系钱啦、人力物力啦，全部支援 送，全部祖国呢个伟大祖国去支持你噶嘛。 系啊，所以但系咧就都唔中标。咁咧就喺国内咧，有人咧期望咧，究竟可唔可以嚟紧咧再有一个军购，下一期又换嘅时候咧，就不如我哋签十 B。签十四嗱，今次我衰咩咧？佢就换签十 A 入啊。咁十 A 个点解你要入签十 B 咧？就 是、 因为你想将你啲签十 B 卖俾人啊嘛。咁就变咗就系你啲签十第一批嗰班，就退啦。 哇！ 装 PISA 雷达嘅退，就退俾你巴基。其实就谂住揾你嚟嗰啲叫咩啊？套现啊。 系啊， 即系我卖甩咗呢批，就做签十 C。 哇！ 其实老实你都系用心不良噶啦，即大家都系啦。总之美国就，我呢啲摆坟场冇所谓啦，你咪攞去咯， 系咯， 嚟紧退役噶啦。 几百部系咪？迟早都系做零件拆嘅啫嘛。 把机咧就， 把机系做零件机。 系啦，咁你攞咯。美国佬就心谂咁系咪？咁所以咧，你话搭两边斗咧，咁今次咧就即系大家国民之间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咁啊即系签十就唔中啦。咁当然大家都明啦，如果你 suppose 咧 ，F 啲人话签十咧就以前以色列嗰个消息啦，而大家知以色列消息。个针对嘅目标都系 F 十六啦， 系啊， 所以大家睇落两部机嘅样咧， 系啊，因为 好鬼似， 因为少司都有美国资金研究噶嘛， 好鬼似噶嘛， 系啊， 咁但系当年美国佬说服咗佢就系你冇搞啦， 系， 咁以色列就唔过意就卖俾大陆啦， 系， 咁啊搞到大陆即系突然间咧嗰个战斗机咧嗰个进程， 唔好话唔觉意， 系 到现今为止咧，官方都系冇承认到嘅， 一定唔会噶，歼十一佢话咩啊？ 系 有自主研发噶嘛？ 大概就系苏亚七嚟嘅。 系啊，但系佢都唔会话，喂，我哋抄苏亚七噶。 唔系抄，系授权。 同埋我哋自主研发、 自主改良， 永远都系呢句。 系啦， 系咁啊，佢研发咗啲雷达啦， 系啊， 研发啲航电啦， 系。 但佢冇讲过，其实个气动外形都差唔多 一样嘅， 其实都差唔多， 系啊， 系一样 一样。 因为你任何改动，你改两 cm 啊， 系啊， 你都要飞过啊， 系啊。 咁所以佢连一 mm 都唔会改你嘅， 系， 佢系跟到足一模一样。 系 啦，咁当然啦，如果你讲歼十咧，相对嚟讲，佢个机动性系咪啲人话？咁就佢大概一下会同呢个嘅阵风，即系有人话啦，同个阵风同埋呢个嘅鹰狮差唔多。 系， 我啊觉得咧，佢同阵风比咧，有冇阵风咁好咧，我都唔敢讲。鹰狮就可能差唔多嘅， 哦， 可能同鹰狮，鹰狮就中型轻型啦， 系 战机上。所以 suppose 歼十同 F 十六咧个挂点一样嘅，都系十一个。 系 武器个重量咧，其实 F 十六仲要好啲添啊， 系， 即系仲要挂多啲弹。 系 挂嘅武器又多啲，咁所以咧，你相对如果你拣咧，我觉得拣 F 十六真系好正常。 同埋呢样嘢嘛，我引擎后勤，我嘅信呢个 F 一百或 F 一零就好过信你涡扇啦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涡扇都唔知稳唔稳阵， 好明显 同埋你同埋你嘅产量够唔够俾我先？依家你都唔够，你点分俾我？ 系啊，仲有一个问题、啊，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就系嚟紧 F 十六咧，再改系咪改 V 啊？ 系 歼十得唔得？ 歼十唔得， 歼十连 A 去 B 都未必得、啊。去 C 都未必得喎 ，C 系又做嗰批新噶嘛， 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唔得咯。所以其实巴基斯坦咧系计过晒成条数咧。如果我问美国买咧，我一系列嘅发展都好， 系， 系咪？我做乜要无啦啦开一条新嘅线？又唔系特别好、啊。 系， 如果大陆话喂我买歼二零俾你，喂咁啊唔同啊，可能咁咦歼二零有得谂、啊。 最后个问题都系唔够搭水啫，喺印度几搭水啊？自己做啊做个光威出嚟，又同苏联买机俄罗斯， 但系佢依家做五代机啊， 系啊，又可以同法国买机啊， 阵风 系啦， 系啦，但系可能转个头咧 ，BAE 话喂我暴风雨、啊、要唔要啊？ 系啊， 跟住法国同德国话我有呢只、啊，你要唔要啊？跟住即系西班牙话喂我依家嚟紧可能都勉强整只、啊，因为土耳其话喂我又有一只、啊， 系咯， 跟住印度话好全部攞晒，买晒， 系咯， 咁样。所以咧就搭水咧就冇话你同隔篱嗰个咁样， 即系有钱有势任性 系 嘛？ 系啦，咁但系就我觉得巴基斯坦呢个选择咧，其实好合理。 正确，平靓正。 咁所以佢同大陆咧嚟紧合作系咩咧？出 JF 十七啦， 枭龙隐形版啊嘛， 隐形版我哋讲过系咪啊？ 即系米计系隐形版。 跟住咧，你嗰啲咩歼三一就唔好过嚟啦。你嗰啲 FC 三十一咧，你留翻你自己国内慢慢 sell 啦。唉、哎，我哋巴基斯坦啲人命啊比较紧要嘅，我哋唔可以买呢啲飞机咧会跌噶。 我哋顺米计廿一都唔出嚟。 不如咁啊，歼二零你可以过嚟。但系歼二零又唔出得口，因为咧歼二零一唔过意去咗巴基咧，美国就会掌握晒你所有技术噶啦。 系啊， 因为咧其实巴基呢个朋友咧，即系老实会唔会最后变咗系碟中碟咧？我哋都唔知嘅。 两边舐啊嘛， 系啦， 间谍啊， 系啦，两边舐噶嘛，同埋你咁铁，应该都我就算作反，你都唔会打我个啊，系咪？我咁铁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另外咧要讲呢个轰二零，咁呢个轰二零咧就喺国家利益杂志咧近排咧。就有一个好详细嘅报道，咁啊张相大家睇啦，就好似都睇过噶啦。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我哋叫西飞啊。西飞咧就 系 西安飞机公司啊。咁咧就出呢个轰二零，咁咧呢个轰二零咧，其实呢个西飞咧有咩咁劲咧？佢系出过呢个运二零啊。大家知运二零系肥妹啦，咁啊肥妹就好大架啦。咁所以咧佢轰二零咧就有呢个肥妹嘅影子咧，就佢一个大嘢。咁所以咧相对咧大家咧都应该系会暂时咧系有一定嘅资讯咧，就知道呢个轰二零。所以第一。轰二零咧系真系会做嘅， 系 第二个就系轰二零咧，其实系完成咧中国咧呢个嘅核打击嘅三角。 系 咁，我哋讲个核三角打击咧，包括咧就空机、海机同陆机嘛。 系 大陆有陆机，海机唔系好得， 系 空机冇， 好冇 系冇空机嘅完全。咁所以咧就空机得啲鬼佬大大只只先有空机啦。佢冇空机嘅时候，佢就要谂做架空机啦。咁一个空机咧就只有呢个轰六， 六 K。 但系轰六 K 嘅问题就系佢净系大概可以飞到3000公里。 系。 射1500至2000公里， 系， 即系佢勉强威胁到关岛， 系， 夏威夷就冇去瞓噶啦， 系， 咁依家咧就呢架咧，呢架咧轰二零咧，起码佢个射程咧就可以个航程去到6000个 miles， 即系 double， 6000个 miles 咧即系大概9000公里啦， 系， 咁咧9000公里咧就中间再加加油啦， 系， 就勉勉强强，如果中间仲可以加油，都可以飞过夏威夷嘅， 系， 就大概去到美国西岸啦， 系。 咁但个问题就系你理论上你飞唔到过夏威夷噶嘛， 系 人哋会截你噶嘛，咁所以咧起码佢最远都可以攻击到夏威夷咯， 系 咁你预啦，佢架机最远可以攻击到夏威夷，甚至乎你有本事你咪炸到夏威夷，再加海军去侵占夏威夷， 咩珍珠港2.0啊？ 唔系，直头系比更穿啊，直头成个夺岛啊！ 哦， 如果你有本事，连夏威夷都俾你抢翻嚟 咧， 你呢部机系会更劲，因为咧你以后就喺夏威夷住宅啦。 哇！ 跟住咧，你攻击美国本土咧，你轰六都可能勉勉强强都得噶，空中加油。 系咩？ 所以咧， 呢个系狂想曲嚟， 狂想啊， 系超狂想，系你比日本仔当年嘅珍珠港要做得更劲。 系， 所以你问我咧，去发展呢嚿嘢有冇用咧？我觉得冇用嘅。 系， 即系你话如果你话纯粹系满足你胸肌嗰个概念，嗱，我依家整个胸肌，咁跟住有人问点解要做胸肌，就是、因为大陆会觉得如果我全部都系陆肌海肌，有一日你俾你破解晒你嗰啲嘅即系你嗰啲 interceptor， 你嗰啲嘅导弹拦截，你全部都好成熟。 系， 我射几多你截几多，咁咪冇用咯，咪废咯。 系， 仲最惨就有萨德知晒我几时射。 系啊， 咁其实冇用噶咯。 即系起飞，你讲起起飞、啊， 起飞咯，我打咯， 准备等我等你啊。 日本又装晒嗰啲神盾啦。 系啊， 咁佢全部都心谂，你飞唔过我东亚地区。 系啊， 惊你做咩？ 出海就知你啊， 我咪继续恶咯。 起飞就知你啊。 系啊，我贸易战继续恶你咯。外交继续围堵你咯， 系啊， 继续打压你。 因为你够抌钱去云研研究制啲军事嘢， 冇用噶。其实你都过唔到我本土嘅。 系 啊，好啦，咁使乜惊你啊？我好冇谂再行前啲啦。 系， 好啦，所以佢发觉一定揾啲嘢制止佢嘛。 系， 咁所以佢就要摆个空机，起码都恶恶你嗱。我架飞机都飞到咁多上元嘅，同埋咧最紧就系军六零，即系军二零啊。 系， 即系咧佢哋而家个发展咧就话，其实佢唔系净系攞嚟打击啲核嘅打击嘅。 系， 呢部嘢咧个空中载台。 系， 佢系想玩到似 F-35 咁啊， 系 空中指挥平台啊， 系， 但我隐形嘅，就唔系我啲空中预警机系会俾你打嘅， 我个即系美国想做六代机个概念啊， 系啦，类似，咁佢咧就咩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咧，光二零一直打空中载具， 系， 你又睇我唔到， 系， 我咧就可以喺空中指挥啲嘢点样打佢， 系， 例如我指挥无人机打你咧， 系， 或者指挥光歼二零打你咧， 系， 咁都得噶嘛， 系， 咁但系我会觉得咧，就除非大陆都可以整到架几劲嘅日加油机啦， 系。 系啦，咁如果加油机佢再整劲啲，运二零有冇机会咧？即系运二零飞得够远啊嘛。咁所以咧，点解运二零依家系首先要做加油机咧？就要做呢个 purpose。 可能整到几部军二零，军二零都可以加油咧。 军二零加油叫做有二零， 有二零咯。 哇，咁好串喎。 系咯， 隐形加油机，加隐形轰炸机，咁你仲串过美国？ 紧要啦，佢都有软管啫，都加新啲管出嚟啜啫嘛。 咁所以咧就嗱呢一个咧，即系我觉得西非咧可能系有呢啲谂法嘅。 系， 咁即系喺大陆入面点样去处理啦？咁如果你话可以做到个空中载台唔错嘅，咁同埋光二零咧，佢 suppose 应该大概挤到廿吨炸弹度啦。 系， 咁啊挤啲大啲嘅炸弹，咁嚟紧佢嗰啲咧老母炸弹啊， 系 ，mother of all bombs 啊， 系， 或者我哋叫炸弹之母啊， 廿吨， 佢又可以做过大啲啊， 都可以摆到两支喎， 系嘛， 两碌啦。 因为依家中国嗰个版系细啲噶嘛，比美国同俄罗斯，佢再做大啲咯。咁啊，所以你做咧就咁轰炸都得。 我如果去夏威夷就一定系核威胁噶啦。 核威胁啊！咁就算我做常规都好啊。最正的地方就系你唔会知道我入面系摆核定系摆常规嘛。 常规摆到咯。 系啦，如果我一次过飞三架过嚟，你都唔知道我想点噶嘛。咁当然你问话美国会唔会系截你咧，都有嘅。但系佢就会觉得我打你嗰啲咩咧，打你预警机啊、加油机噶嘛，又系呢类噶嘛。咁所以美国就会觉得系会唔会威胁到我本岛，但系会威胁到我前线基地，例如关岛。同埋夏威夷，咁你会唔会影响个战略？例如敢唔敢再将啲 B 2摆落去咧？咁你未？我唔敢，我将啲 B 2摆喺夏威夷，我啲 B 1 B 唔敢再摆喺关岛，因为会俾你炸啊嘛。我最多摆 B 52咯。 哦， 咁咪变咗我个核威胁系咪？我会调翻转美国为咗保护我咧？美国为咗保护自己咧，将啲后撤咗之后咧， 避 佢安全咗咯， 避一避你。 所以其实你话有冇用？又唔系完全冇用，但你要打佢本土就难啲。你有冇北极红线咧？系嘛，咁相对我觉得系会难少少嘅。但系咧就大陆嘅一定要继续发展啦。 系， 好最后要讲下呢个咧就比较 J 嘅新闻啦。 系， 大陆依家不停 J 紧啦，就系咧佢哋嘅 J16 啊，歼十六咧依家咧首先就大概就嚟做紧100架啦。 系， 我哋就唔系好知佢真系做到咁多啦。 摆定喺度先啦，未有引擎住。 唔知啊，佢哋唔系咁讲噶，就讲下飞紧噶。 飞紧 噶。另外嘅话，佢哋咧就依家有啲隐形涂料嘛。咁佢哋话呢就嗱佢哋咁讲嗱我又要更正我讲法。佢嗰啲唔系叫隐形涂料，系嗰啲涂料呢系低侦测。你唔系咁容易侦测到我。 哦 okay、 就有啲少少似呢超级大黄蜂呢佢未令到佢最个 RCS 1嘅。佢查咗啲吸波涂料。咁佢就话佢查咗啲吸波涂料。咁大家都知啲吸波涂料咩嚟㗎啦。即通常系啲复合材料啦。再加一啲呢系嗰啲。磁性 系磁性， 有磁性金属嘅就吸咗你个波啦。咁所以咧就聚合材料咧有机会咧就系、是、你知道，如果金属佢反射系最强啦。 系 如果系嗰啲 聚合嗰啲 塑胶嗰啲嘢， 复合嗰啲就会好啲啦。系啦，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就摆咗喺咩咧？摆咗签十六嗰度咧，就会令到佢个侦测度低啲。 系 讲到直头系准隐形， 系嘛？ 咁犀利， 咁犀利。 咁我哋觉得呢啲演艺术嚟。 咁呢个千二十就执笠啦，可以。 唔系千二十就无敌嘅，呢、这个咧就都唔错。 我觉得都系呢两间厂啊斗喷口水 嘅啫。系啊，斗喷噶啦，沈飞啊嘛， 沈飞、 成飞、 成飞啊， 睇下其实西飞翻翻嚟啦，一齐。好啦，咁依家咧就美国嗰边讲，就其实咧就你 suppose 啊，如果你 F 十六咧，其实都有用过呢类嘅涂料嘅。 系 系啦，咁咧就当年 F 十六咧用咧，用完之后咧个涂料咧就大概嗰个雷达嗰个横截面即系 RCS 啊， 系 大概系 1.2 啊， 系。 咩 1.2 都好细啦，咁但系因为佢系比 F 十六系细 ，F 十八系细啲噶嘛，所以 suppose 1.2 咧，当年就唔算话真系好劲，但系都唔差噶啦。咁 1.2， 咁咧如果你话同 F 廿二比，同 F 三十比就争好远啦。你讲紧系 0.000 几啊嘛， 系啊。 咁啊，如果你讲紧 F 廿二直头系0.0001啊， 系啊， 系细到好似波子咁细啊。F 三十大啲，就好似有个高尔夫球咁大。 系， 咁所以咧，你 suppose 如果佢咁 test 嘅话咧，就呢部嘢你咪预大概一就好似一架高尔夫球车咁大咯。 系， 系啦，都细噶啦，但系你都有机会见到啦。 系， 咁可能去到咩咧？可能去到100公里或者80或者60公里先 见到。但系冇喐喎。 系， 因为你嗰架垂直尾翼系非常之巨型噶， 系啊， 要喐就好劲噶咯。 所以 suppose 咧，如果就算飞机 detect 唔到你咧，你去啲固有嘅雷达阵地咧、啊，都会 detect 到你嘅，系啦、 啊。 咁、啊、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咁劲啦？我成日咁讲啦，如果你真系咁劲啊，你咪当千面灵咁用咯， 系咯、 啊，飞去人哋度打咯，你够唔够胆啊？ 成飞啦，我就飞去成你机喺你厂房上面， 系你见到我啊， 见到我， 你见到我啊， 见到我，系 咪？咦，老早见到你咯，系嘛？就同你讲系嘛，沈飞唔好咁串，我搵个千灵飞过去，你睇我唔到啊。咁所以咧，就呢一个咧，我觉得啦，又系 J 嘅新闻嚟嘅。 我觉得讲呢句咧，就唔系同外国边讲嘅，呢、這个系沈飞讲俾成飞听。嗱，你有千二十，我部千二十六都可以做隐形镜 咁串俾大家打一场啦，模拟空战系嘛？睇下你睇唔睇到我 J 二零 系 咪？咁你要睇啦呢个。 斗撞睇边个硬啲咯？ 又系好啊！咁我哋咧新春版嘅军武气焰咧就嚟到呢度吓，咁啊祝大家咧嚟紧新春啊继续快乐啦，身体健康啦，事事顺意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咁下集再同大家军事讲啦。 另外仲要啊 like 我哋巴打台啦，赞好我哋嘅节目啦，分享出去啦。咁我仲有啲健康食品啦，即系糖尿病啊，敏感啊，甚至而家我哋嘅眼伏灵都可以帮大家啲眼部退化嘅问题嘅。 咁啊，食住听我哋军武言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大家支持一下啦。 好啦，咁下集再同大家倾翻啦。 好 啦，拜拜。